好啦，大家又到我哋呢、這个，其实我哋嘅节目有个名嘅，叫做《世态炎凉》，咁我自己改嘅，其实今日先第一日先知啊， 入字啊， 系啦，就即系呢个我哋阿姚松炎个炎字啦，咁就仲有我个凉字啦，咁样，咁我谂下，即系点样可以组合起上嚟咧？咁样啊，冇理由啊，遥遥领先噶嘛。咁咧就首先恭喜阿姚松炎咧就胜出咗呢个泛民嘅初选啦，咁样，咁就都系硬仗连场。咁但我覺得咧，就選舉係一回事，社會民生監察政府咧更加重要嘅事嚟，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呢個節目啊，主要咧都係講一啲嘅同大家息息相關嘅民生政策。咁政治嘅嘢咧，就我覺得因為千變萬化，其實嗰個嘅即係形勢變得好快，真係。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會話花太多嘅時間咧去講一啲嘅。即係目前啊，呢個同選舉有關嘅政治嘅問題。 嗯， 所以關於呢個嘅參選嘅確認嘅問題咧，我覺得我立場我諗都好清晰嘅。其實任何人都唔應該因為佢哋嘅言論或者咩嘢咧，而咧被選舉事務處去針對佢哋嘅資格。咁、所以咧，根本香港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嚟嘅，唔係人治嘅社會，亦都冇以言入罪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諗。不需要再討論下去究竟什麼，我們現在立場只是一件事，就是政府絕對不能夠去做這些事。如果不是的話，我相信不單止說上個星期日投過票的人，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會有很強烈的反應。其實 是 就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跟這個工程有關， 是啊，開正我的飯， 開正你的飯。就是這個大家有沒有留意呢，就是呢我自己在节目里面讲过一个数字，大家都很愕然的。 嗯， 就因为我在1991年就在当时的香港民主同盟那里就是做立法会的议员助理。 嗯， 那一路呢就其中一个重要的辩论呢，除了政改之外，就是十大核心工程机场。 哦， 包括是赤鱲角机场的填，即是人工岛的填海啦，拨款啦。地盤平整工程到呢個青馬橋啦、吸水門大橋啦、三號幹線啦等等一大扎西九龍快速公路啊、西隧等等。咁咧嗱，當時我一計完，即係我睇翻曬嗰啲舊嘅資料，原來喺彭定康年代咧，十大核心工程咧 underspend 啊， 係使少咗成6% 嘅喎，差唔多係立法會俾咗嘅錢啊，係使少咗6% 嘅喎，其實係咁咧就真係苦金追息啦。即系话好多人话，即系我谂共产党成日都唔明话香港人点解眷恋呢个英治时代。你净系睇翻工程超支呢个问题， 系 其实已经睇得到啦。咁，咁嗱，而家就未埋单啦。其实系即系港珠澳啦， 系啊， 高铁啦，加埋 沙中线、沙中线连同口岸， 系啦，加加埋埋。 新機場三跑，哇！全部都係 三跑都未喐添，就我估喐咗嗰啲估計，而家超支加加埋埋就過千億喎。 係啊係啊，接近呢個數啦，係啊，淨係超支 係啦，嗱唔係工程費用啦。你如果加埋工程費用，嗰個係天文數字嚟嘅，真係。咁我就想問下，同阿姚松炎即係討論下呢個問題。 好啊， 你覺得可唔可以好簡單話俾市民聽，而家呢個工程超支嘅嚴重性啊，同係咪一個系統性嘅失誤嚟？是个别工程项目管理的问题，一或是根本政府在监督那个的工程开支里面出现一个系统性的失误，即是个 system 有问题。 我想分两件事讲。就第一呢，就是其实不计超支预算支出都已经是有个突然的大幅增长，先讲这件事先。 哦，即是他本身那笔数已经督大了，其实已经是未计。 你可以话佢工程多咗，亦都可以话系预估已经系做大咗佢数。 系 嗱，边个系属实咧？里面仲有好多举证要做，但系咧大家只要睇咧，就系话喺97嘅时候咧，其实每年嘅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嘅支出咧系200多亿嘅啫。 系 咁呢条线咧都平嘅，少少轻微增长到300几咁样。突然间呢五年咧，即系。689上台之后呢，你就会见到那条线突然间扯上来的。那么扯上来去到今年呢，是埋单一年呢要找1200多亿数的。由200多亿 升到上嚟1200多亿，通胀都冇 增加咗1000亿啦。 系咯，就通胀冇可能有呢个金呢个数字啦。所以呢个咧，其实咧就系、是、突然间大幅飙上嚟，而系因为工程嘅数量多咗，或者每个项目估计嘅支出大咗。嗱，咁有人话哦，800多亿、900多亿，而家上到1200亿啦。咁跟住会点啊？嗱，呢个先就系最得人惊。就是跟住落嚟嘅5年，政府交上嚟立法会嘅文件，保守估计每年1300亿。嗱，即系话我哋净系呢6年咧，我哋总共要支出7500亿 开嚟赚， 系啦，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嗱，好得人惊，我哋储咗咁多年钱咧，储备得1000亿嘅啫嘛。 系啊，7000多亿我 就佢就系啦，所以你头先问话，喂，究竟做咗咁多工程，我哋即系总共使咗几多钱咧？其实未计超支啊，嗱，嗰个系股要俾噶嘛， 即系嗰个你去买嗰嚿嘢俾个价钱嚟嘅， 系啦，就净系呢六年啫，都唔计之后或者之前嗰啲啦，净系六年啫，我哋要找7500亿元，而且政府系话咧，我哋进入基建工程支出的高峰期，系啦，所以呢一个信息好重要嘅。我哋将会面对系要找一笔好庞大几千亿嘅数嗱，所以咧政府系有个极大嘅经济压力，就系、是、一定要揾到足够嘅钱去找呢笔数 卖地咯。 系啊，系啦，阵间有时间咧，我就讲下呢个旋转门嘅概念。 系啦， 但系你睇到咧，系比起过去咁多届政府嚟讲，呢两届政府喺揾钱去找呢啲基建数上高咧，系超乎过去咁多届几倍嘅压力。 所以我就要先驳斥一样嘢，就系、是、今日邓家彪呢啲建制派嘅人参选，就话立法会拉布阻挠咗好多嘅基建。呢个系完全讲大话嘅。如果你睇嗰个基本工程储备开支嘅数目咧，呢啲就呃嗰啲人咧，呃嗰啲盲目，呃嗰啲大妈啊得。但你睇基本开工程开支嗰条线啊，你已经睇到实际上就好似姚松炎头先讲啦，根本而家就系进入咗一个嘅高峰期。好啦，嗱呢个我都系直接同超支有关嘅。 嗯， 我记得我喺政府嘅年代咧，其实对于工程嗰个嘅牌啊 ，A、B、C、D 级别啊， 系 点解要咁样排咧？系有原因嘅，就系话当呢个系好基本嘅经济学概念。 系。 当你所有工程堆埋一段时间嗰5年里面开波呢，好简单，我话俾你听啊，连泥头车你都贵过人啦，唔好话嗰啲运沙船啊、填海啊，或者嗰啲外资啊，特别系做渠啊，或者呢个法国啊、英国嗰啲嘅外国嘅呢个基建公司啊。 诶，讲个笑话俾你听啊，香港而家填海系填到咧沙都冇埋啊， 冇沙系啊， 而家系倒落海嘅沙咧要1000蚊一尺， 系贵到无伦，所以嗱。首先第一样帮大家解话，其实即系等于好简单啫嘛。你全香港嘅人谷晒喺嗰段时间去边， 系 去买呢个出钱一丁， 系 一样嘅啫。 系啦， 出钱一丁就会由2.5、3.5、4.5一路升到10蚊一包。 系啊， 而家咧嗰个超支嗱，政府就净系攞一个表面嗰句嘢嚟向公众交代。就是说因为个建筑成本上涨、因为人工上涨，甚至说要输入外劳。这个绝对是跟政府整个工程的 master plan 有关的。 其实、前年顾问公司 Arcadis 出了一本是、2016的建筑成本报告，里面指出香港工程造价大幅飙升，其中一个主因就是突然大量的公务工程 同一时间进行嘛， 系啊，所以有顾问。 喂，所以你咪见到阿郑若骅个老公发达咯，俾赡养费都俾7多亿唔止噶，之后仲要俾多一大嚿，又俾咗10多亿，俾赡养费都俾10多亿，即系话佢成几十亿身家啦，系嘛？喂，真系噶，而家做工程，我同港大嗰啲老师讲，佢话其实工程学院啲学生一来好好出路，二来。即系佢哋又收唔到，因为而家啲中产父母咧、就中意啲细路读 law 啊，读 international finance， 就唔去读工程，咁咧就唔够人添啊！而家直情系咁嗱，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第一个政府嘅谎言嚟嘅，就系、是、话成本上涨，佢唔解释成本上涨嘅原因 是 就系你谷埋晒一段时间里边， 冇错冇错冇错， 去施工啊嘛， 系啊系啊， 你就算好简单嘅就系你唔使你问一下而家，我成日都讲笑咁讲。扎铁工人罢工嗰时候，就 ask for 唔知900多蚊一日。你问下而家扎铁几多钱？2000几蚊啊，大佬啊，而家 而家即係除咗清潔工有工潮之外，所有同公務工程建築業有關嘅都冇工潮嘅， 跟住又話而家冇公開，我真係啱曬頭啊！係 啊， 點會冇公開啊？ 又點會同拉布有關呢？所以全部都係一種嘅謊言。好啦，我想問下嗱，呢個頭先我講啦，造成一個咁嘅 backdrop 咧係咩咧？就係點解嗱？我所理解政府嘅工程制度， 嗯， 或者立法會批准咗之後咧，佢就一路由公即係有個監督嘅體機制嘅嘛， 係 就係由丙級、乙級、甲級， 跟住攞錢，係啊， 先去攞錢，即係佢係咁樣排隊嘅目的， 係啦， 就希望調節嗰個工程嘅開支， 係啊， 唔會谷埋曬。在同一个时段里面的嘛，即是好像这五年那样。 现在就没有了，好明显。 为什么没有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机制呢？现在是他特登啊，还是因为不守规矩了已经去到乱来呢？ 嗱，我即是当然他没有解释的。 我知道没有解释。 或者我们不懂问啦，是啦。但是个情况就是，其实现在你见到上紧马那些超支很严重那些，很大部分都是跨境的交通。 跟大陆有关 系。是啦。咁呢个系咪原因呢？就系话其实喂唔等得唔可以排、啊，因为譬如高铁， 我知道上面博咗取几时要通， 港珠澳大桥啊，喂话你拖延咗，令到佢通唔到车两年、啊，咁佢就冇自己嘅时间表噶啦、嗯，你就焗住一定要跟啊嘛。 其实会唔会系咁呢？就系内地进入，亦都系进入咗呢个基建嘅嗰个开支高峰期嗰阵时候，就连带香港，因为佢哋。要短时间里面去完成那些工程，而香港这边就要追他们的进度。 中国就更加复杂的，因为它有一个叫做铁公鸡的经济概念，它为了要谷 GDP， 它就是 做工程来谷的嘛。 还有我做广东省委书记有五年而已嘛，我任内就当然要全部 落成，所以它不会排什么 ABCD， 所以就变成它们的高速的基建嘅官即係嗰個官嘅旨意啊， 係啊， 就捏埋香港，我哋跟咗佢嘅步伐啊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就變成出現嗰個嘅工程基本儲備基金。 事實上你睇到啊，港珠澳大橋要死咁多工人，要超支 同趕工有關， 趕工有關， 一定係個工傷係同趕工有關。 而咧要咁趕係咩原因呢？就係另外兩個城市話：喂，我起好喎，提爭你啫。 咁點解係香港啲決會慢呢？ 唔係，咁我哋係品質檢控，同埋我哋係有 A、B、C、D class， 係 啊，環評，我哋真係慢慢做好佢嘛。但係而家你就受到個壓力，就話喂，人哋已經做好啦，你再唔做好，通唔到車， 即係淘寶逼你降低你嘅質素。嗱，我想解釋一下，我諗好多聽眾都未必明白，就係呢個點解政府要有一個 separate funding。按在这个所谓的基本工程储备金。 是这个很深，这个很深。 即是我觉得这个是要解解，因为这个是来自于80年代。 80年代是啊。 不是97之后特区政府搞的。 是 80年代，我想是84年那么上下 ,84 年86年那么上下。其实是不是一个纯粹是一个财务的安排，令到政府的所谓经常开支不会因为工程而令到它超过那个 GDP 增长， 是 即是受这个因素影响。 textbook 啊，教科书是这么讲的。即是表面看呢，就是说我独立户口。那这个独立户口呢，正是用来做基建啊，基本工程储备基金。那呢成立去的好处就是政府的经常账开支就不会大上大落。因为你玫瑰园突然间几千亿， 嗰十年可能就有成几千亿啦。 咁你唔能够喐嗰个经常账咁样上上落落吓，咁所以咧，一般嘅理解就话咧，咁啊，独立有一个储备基金。嗱，头先啊，世良兄你又讲得好嘅，就系几千亿去边度搵钱啊，收税都搞唔掂嘅，呢个非同小可嘅。咁佢就话香港政府有特权，所有地都系佢嘅，所以将所有土地嘅 收入 就拨入呢个基金。所以咧有另一種嘅臆測咧，就係話其實咧點解要獨立呢個户口呢？就係等佢可以變成一個獨立嘅旋轉門。咁呢個都同高地價政策有關嘅，即係話地價越高，越多土地儲備去賣，咁得出嚟嘅土地收入咪高咯。而政府呢啲土地收入係不會用在民生。嗱呢一樣嘢好多市民原來唔知嘅喎。佢哋成日話賣地高價咪好咯，我哋醫院咪起到咯，我哋咪可以有多啲係教育啊，或者話社福咯。我話梗係唔係啦，所有嘅土地收入 是绝对不会用在民生的。 嗱，呢个我觉得咧，就好多时咧，就市民亦都唔系好理解嘅。 系， 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喺政府工作嘅时间里边咧，就反而就即系多咗机会去同财务科嘅官员咧去讨论嗰阵时咧，就知道啦。政府基本原则冇写基本法呢、這个， 嗯， 就系非经常收入就用于非经常开支。 系， 嗱，譬如我举例啦。譬如我家企嘅经常开支系咩咧？就系、是、买餸啦，细路仔翻学啦，交学费啦，老婆买衫啦，等等呢啲咁嘅经常开支啦，睇戏啊、食饭啊咁样，娱乐消遣。咁公务工程系咩咧？屋企装修啊、大厦维修啊嗰啲啦，嗰啲就唔系个个月都要做嘅，可能两三年先做一次装修，十年大厦先做一次大维修。咁我就拨备啦。每个月我就将我人工里面呢就拨3000元入落去呢个户口。separate 嘅一个户口。咁就储定一笔钱就攞嚟做大维修。 係啊係啊。 咁就咁啦，一路都系。 你个概念好喎，係你每个月嘅收入拨备一部分。 但政府就唔系啦。政府就用赌六合彩赢咗嗰啲钱。或者买马或者赌波赢咗嗰啲钱呢就非经常收入啦。就因为喔、哦、上次赌赢咗利物浦卜低咗曼城，咁呢就赢咗3000元。咁就将佢摆入去呢个户口嗰度。好啦，过年过节收到利是，又将佢摆入呢个户口嗰度。嗱，呢啲非经常收入咧就不可预测。 嗱，所以呢个政府咪会中意赌钱咯。 系啦，佢不可预测嘅。但系同时咧，我觉得咧呢、這个就系英国人留低嘅嗰个理财准则系咩咧？ 系 就系佢嗱，佢有佢当时合理性嘅，我觉得。佢、就系唔想因为你赌波赢咗嘅钱使大咗， 系啦，收 食多咗，老婆买衫日日去买，或者个细路咧就日日换 iPhone， 系 咁好啦，你赌波唔系每个礼拜都赢咁多噶嘛，系嘛， 会输添啊， 会输系啦，咁你输咗啦，你使大咗，你收唔翻， 系 咁，所以咧当时我觉得咧就系、是、差唔多，我相信系麦理浩年代嘅呢、這个系。因为中香港嘅大幅基建增长系源自于1972年， 系 系，即系麦理浩年代。但是我相信如果研究公共财政历史的人要看一看的就是夏鼎基和他的关系，就是当很快呢就面对了石油危机的东 西。是啊禁运吧。 是啦、啊、那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石油禁运。 是是、 啊。那石油危机一来呢就等于金融海啸了，整个世界经济受到冲击。 是、 啊。而当时夏鼎基呢就引入了一些方法是控制港英政府的这些所谓的经常开支。 是 的，其中一样东西我觉得呢一路沿用到现在的呢就是非经常收入就用在非经常开支。 嗯嗯、 所以呢这个去到1984年的时候就甚至将它变成一条条文。 是 的，一个法律条文来的。 是的， 这个基本工程储备金是有法可依的，其实就不是一个行政安排来的。 而且是立法会财委会的权力。原来有法定权力， 有法定权力， 是立法会议员咧喺财务委员会里边咧系可以制定条件， 系 要财政司司长跟从立法会财委会嘅议决去使嗰笔钱嘅， 使嗰笔钱。 点知原来呢一个条例系咁多年都未用过，我哋上年先发掘到。 朱海迪同埋你发掘咗出嚟，系啦。 哇！但系咧嗰边就好惊啦，突然间咧，建制派就话：哇，弊！俾佢揾到个尚方宝剑喎。 都仲同埋咩咧？其实咧系有上限嘅。 系啦， 基本工程储备金本来系有上限。 嗯嗯嗯。 就当然啦，你随住香港经济发展嘅嗰个阶段唔同，嗰、那个上限都唔同啦。 系 系嘛，可能几百亿等等，而家去到即系唔系几百万，而家可能去到即系过千万，即、就、系、是、每一行嘅。 系系，即系一路加上去。 摆头。 系啦系啦 咁每一次咧，佢就好蛊惑嘅。而家一上立法会咧，就一大项工程，我都唔明白你点睇嘅，真系。如果俾我就唔睇啦，真系 唔得啊，一定要论、啊。 因为好多个 item 绑捆绑埋一齐举手嚟嘅， 9000多项有冇听过？捆绑9000多项工程， 同埋咧嗰个即系，我觉得系匪夷所思。如果你从一个现代嘅商业管理嘅角度嚟讲咧，我相信个 CFO 一定成份文件劈翻落去。 你咁点样？ 好啦，即系话一间公司10个部门。呢、這個 HR 就話我哋要買10個釘書機同5箱原子筆，同埋咧10黏嘅影印紙，就竟然係同 marketing 嘅部門就話咧我要買5架車，同埋咧就要喺市區設立多一個嘅俾 sales office 買一個單位， 攬埋一齊， 買一個單位就3000萬，然後買架車買5架車加加埋埋咧就500萬，好啦，3500萬就撈埋 HR 部門 嘅釘書機， 買釘書機。同埋 影印紙， 買影印紙就一齊懟上去俾個 CFO 點睇啊？ 然後叫個 CFO 一次過開會決定 批曬佢。嗱，你只可以一係 可以抽出嚟， 係啦，一係批曬，一係全部冇批。 系啦，嗱，即系我觉得即系荒谬绝伦，真系。即系你唔好讲政府嘅财务管理，纯粹一间公司嘅管理，等于好简单啫嘛。你管屋企嘅费用啊，佢用咗你嘅开支之后买咗嘢翻嚟，你都会叫佢分开。嗱，呢啲系买餸嘅单，呢啲单咧就系个细路仔。同你接放學嗰時咧搭車，同埋細路仔食嘢，你都要分開佢，然後交翻俾個老細噶，係嘛？ 冇錯。 如果唔係點核實啊？ 啊，不過你講開呢個交單咧，唉，原來當年起草基本法同埋財委會咧嗰個議事規則咧，真係有漏洞。 係， 佢原來淨係授權財委會審批，即係你審完批完咧， 就冇監察嘅權， 就冇權監察嘅，所以佢唔翻上嚟嘅。 O.K. 咁佢就系话唔怕嘅，有核数专员、哦。 我觉得冇用、啊。 咁我哋又唔可以咧要求核数专员调查嘅、哦，核数专员只会自动去核数嘅啫。咁佢系会定期上嚟立法会系交代。但系譬如我审批咗一个项目，佢喺洗钱嘅时候，我觉得有唔妥。咁原来咧，我系冇权要去交翻条数上嚟俾我。去审核即系去检查喎。 而家好明显，从个结果就知道佢嘅内部监察有问题。 有问题。 如果唔系，点会一千亿超支啫？ 系系，荒唐荒唐。 即系呢件事本身已经系唔需要讨论噶。 系。 如果佢嗰个监管系统系有效嘅， 系 唔可能个工程超支数目去到咁犀利。 而且最荒唐系咧，去超支上嚟再攞钱嘅时候咧，俾我哋揭发咧，原来去过去二十年嘅文件都系造假啊嘛！这个最不能接受啊嘛！那个。价格调整准备金呢就是你刚才说他就政府赖嘛说哎呀通胀好高啊啲材料贵啊人工贵所以呢越来越贵啊超支无可避免啊。咁他就说啦嗱你睇下价格调整准备金就係跟个通胀所以通胀高呢咪搞到超支囉他就咁样赖嘛。咁当场俾我哋踢爆就係、是、我哋问港铁嘛你用嗰张合约系乜嘢合约啊有冇价格调整准备条款㗎佢话冇。 嗱我话俾你听。 固定金额嘅。 以前咧，點解新機場工程嘅合約會出現 underspending 咧？ 係係呢個好啊！ 嗰個新機場工程合約咧，其實係包生仔嘅，你知唔知啊？ 係 一個冧心俾咗你啦，就包生仔噶啦，我理得你。 係 總之嗰個數就係咁多，你破產你嘅事。 原來港鐵就係用呢一隻噶啦，就係固定金額，佢個合約係冇價格調整準備條款嘅。係，但係政府上嚟財委會攞錢嗰、那個文件，二十年嚟全部都係咧。话有呢个价格调整准备，咁就系呃议员、呃市民。咁 佢点解要咁样呃咧？ 唔系呢个好呃、啊， 因为即系整定个小金库。 因为系咯，通胀高，佢就自动爆大条数噶咯。 系咯， 咁呢个你又冇办法阻佢，你唔可以话我唔批俾你。喂，通胀嚟噶嘛，你唔批，咁我实际 但系实际上佢个 contract 俾出去就冇呢、這 个冇噶， 嗰、那个承建商攞咗个 contract 之后就无论通胀高低佢都要硬食噶啦嘛。 而你一攞咗呢笔钱摆喺小金库咧，就会有个诱因，佢就会咧写 VO 咧，即系改变里边使钱嘅内容咧，就使咗佢咯。咁所以你见超支点解哇越超越恐怖咧？就系、是、当通胀劲嘅时候，喂你攞咗咁多钱、啊，攞咁多钱系咪一定有个诱因就想使咗佢啊？即系呢个就系我讲嘅旋转门嘛，卖地将啲钱入咗嚟，就只会做基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然之后基建呢一度里边咧就可以透过文件一路呃攞定啲钱小金库，跟住就旋出去俾承建商同供应商啊嘛。 嗯， 咁呢度其实就变成一个冇网管，而且你净系可以审批咗，你批完之后你冇权过问。 系啊， 哇， 其实审计亦都睇到明显就冇监察作用啦。 系，冇错。咁所以其实成个就变成黑洞，而政府就想高地价咯，卖地咯， 系、 啊、郊野公园。快啲產咗，咁、哎、然之後我賣貴價，咁我咪有錢入呢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又或者咩咧？就係咩咧？就係而家譬如新界東北咁樣滅村啊等等咧，就係點解唔用一個官地收回嘅方式，而係用公司合營咧？亦都通過 rezoning 咧，就係將嗰啲農地鬆咗做屋地之後，俾私人發展商起咧，起完之後咧，佢同時嗰一帶嘅即係未做屋地嗰啲咧，又可以攞出嚟拍賣啦嘛。 系系， 因为佢已经一个 area 呢度一忽，譬如阿四叔嗰忽已经申请咗去城规会，啱最近有一块啦， 系 就系、是、改变土地用途， 嗯嗯， 变咗做私人屋苑啦， 系 咁佢隔篱周边嗰啲，咪同时就系会可以开发成为一啲嘅屋地咯。 同埋政府要提供基建入去嘛。 系啦，跟住就起路啊、苏维爵嗰啲入去啦嘛。 嗰啲咪系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嘅钱咯。 所以就系成个成嚿嘢就系一个利益勾结嚟嘅，其实根本系一个利益集团嚟嘅。 最严重就系喺制度里面无法监管。 嗱，以往我话俾你听啦，我所理解咧，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喺工程里面点样监管呢，你一定是要由最高层去找的、 嗯、 你不可能由这个拓展处啊、工务局啊、发展局都不得，你 是 要去到特首亲自去找。 哇， 那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我就说你那些财委会那些文件都不知道怎么看，那么多千行的工程拨款的项目大大小小，由一间学校添置电脑、 啊、 到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桥墩工程都捞埋晒一起的。 超过300,000就唔会啦，但係总之 可以拆细佢㗎嘛。 係啦，拆单係啦，拆单呢啲呢就变成真係同出面嗰啲咁样嘅造假 一模一样㗎，同阿汤显明一模一样 㗎。 咁呢以往呢特首嘅要求就好简单。佢唔会同嗰啲工程佬呢喺度呢进入去细节讨论。 嗯。 就唔该你用一张表将嗰个工程嘅milestone， 嗯。 究竟 under budget 几多 ,out budget 几多， 嗯。 一张表是所有人都明白的表，呈交给特首的会议里面大家去讨论。如果不是呢你一定死的。这个你不要笑，这个就是其中上次港铁炒了韦志成之后呢，是是马时亨上场之后其中一个拨乱反正的大功绩，就是说麻烦你用一张表告诉我，是你那个工程的进度是怎样，洗钱洗到哪里，那个 contingency fund 洗不洗动用，用了多少。因为如果不是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 technical reasons 和包装， 是啊，西游你 是啊，完全你看完之后就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讲什么， 问都不懂问， 是啊，问都不懂问。那我据我所知上一届政府呢是完全 是啊失手 不看啊， 是啊， 根本个特首是没兴趣， 是没错， 没兴趣这些东西。如果发展局长又是乱来的，根本不懂汤房波哪里懂呢，是吧，对于这些即是在政府内部官僚机构嗰种嘅运作嘅里面嗰啲嘅漏洞啊，同埋嗰啲嘅即係有位走嗰啲位啊，佢唔識 lock 死佢啊嘛。 係啦。 咁所以啲钱咪倒水咁去。 係。 所以呢个绝对係人祸嚟㗎，其实係。 嗯。 唔係因为话第一我哋头先已经解释咗啦，你想将所有嘢拱埋去五年。 係。 一定贵㗎啲嘢。唔使諗啊。 係啦。 海沙都贵过人㗎而家。 係啦。係 啦。第二就係咩呢，第二就係政府内部嗰个制度监管出咗问题。包括基本工程储备金的制度、 嗯、 包括现在拨款里面立法会议员没得监管，没得审核这个问题。第三去到就是内部去到政治任命的官员的监管、 嗯、 都出了大错，所以才导致今天这个局面，但没有人去追究的责任，我觉得。 而且是太多技术位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其他同事在立法会很辛苦，就是为什么呢，里面太多技术，譬如去一超支一行就话地硬，一行话地软，咁我哋话喂点 究竟硬定软？ 咁然之后佢上嚟嗰啲咁样嘅 geotech 嗰啲 report， 哇！ 佢就系用呢样嘢嚟耍你啊嘛！ 死啦！佢仲系开会前八点半摆你台160页， 系啦， 你只系得3分钟问，喂，啱啱上嚟啫， 问都唔识问， 问都唔识问， 系啦， 嗱佢就系咁样咯，跟住佢又用好多技术嘅语言回答你，答完之后一头雾水，你讲乜嘢啊咁样。 系啊，跟住咪喺手指拉走佢 嘅。系啦，跟住主席就话：你问咗三次啦 ，OK， 投票咁 就完啦。 系啦，所以传媒超支咧，点解够胆？哇，百几亿超支。 喂，而家百几亿超支系小嘢。 系啊，小嘢嚟噶，系啊。 而家已经大家对嗰个数字系完全冇晒敏感度。 系啊， 大佬，当年陈佐洱走去痛骂呢个港英政府彭定康，话将呢个埃及妖后嘅嫁妆走去洗晒佢，车毁人亡嗰阵时候，大佬都未超支啊。是讲紧几十亿的拨款咋，是平整嗰个赤立角机场嗰个嘅人工岛啊，是讲紧几十亿。哇，你而家望翻转头嗰阵时候，机场财务安排，哇，嘈到拆晒天，由北京，由马卓安访问北京见李鹏去倾。你而家少少一个公务局，我谂批出嚟已经等于当年嗰个财务安排嗰个 数。一项工程嘅超支已经超过晒， 已经超过晒啊！所以你可想而知，即系话究竟呢个系人祸啊，定系制度系统嘅问题咧？我觉得两样都有嘅， 嗯， 系一个 systematic 嘅风险，一个系统失误嚟嘅。 系， 我觉得系对工程监管系冇办法有效监管而出现嘅呢个情况系。 系啊，呢个要揾啲有心人啊， 要追查。我觉得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讲下呢个大白象超支嘅问题。